开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，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爱哭的你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。 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活 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恰似